处如门前大树，没有他依靠，归家也不必疲倦。 用爱打开世界，跟

谁比谁好，能差到多少，迟早都要这身体报道，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，用力思考，我们都好，我们都是鸟，冬天飞翔在父母的怀抱，一起筑巢，地球在依靠，放弃思考， 放弃了出发的船，停 起想想，在你背弯，我也只是过境的船。于是我扬起了风帆，要自己更勇敢，独自面对离开你的孤单。我无需责备，无需怪罪，情愿相信你，就让我痛得彻底，才容易清醒。至少曾经我深深爱过你，我们渐行渐远，还能继续回忆。是怪罪，情愿相信你，就让我痛得彻底，才容易清醒。至少曾经我深深爱过你，让我们渐行渐远，还能继续回忆。结果一切并不如我自己想象，在你背弯，我也只是过境的船。于是我扬起了风帆，要自己更勇敢，独自面对离开你的孤单。于是我扬起了风帆，要自己更勇敢，自面对离开你的孤 下坠，往

过那么久，我想要失踪，轮回一生啊，一想就更寂寞，也许一个人还比较轻松，我猜你也认同。也许这个世界孤单是最容易传染的，我在不知不觉生了病了，谁会可怜呢？我的人生脚本成了一叠废纸，以后谁爱我也没有。所以孤单的人最好一起吹一吹风，享受风在脸上像把刀刮过去的痛。我的每一分钟都在昏睡之中度过，可能解药是一滴眼泪。所以孤单的人最好一起吹一吹风，享受风在脸上像把刀刮过去的痛。我的每一分钟都在昏睡之中度过，可能解药是一滴眼泪。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。